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双十二过后啊，大家购买的商品呢，现在很多还在路上，还没有收到。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这个商家延迟发货、迟迟不发货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商家拒不发货导致订单关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说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起今天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刚刚宣判的北京市首例比特币挖矿机纠纷。说到比特币、挖矿、区块链这样的新兴专有名词，一定有不少朋友吧觉得很好奇。当时啊，也有不少朋友是投身其中，开始了这种所谓的挖矿的工作。此前呢，一个比特币的价格更是高到可怕。虽然说是新兴事物，但是也需要在法律规范内来操作。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并且宣判了一起因为比特币挖矿迟迟未见收益而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那么据了解，这起案件是北京法院首例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日报社的记者张磊，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张磊您好。 主持人好。 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啊，大概简单的纠纷发生的经过是怎样的。 其实这个纠纷很简单，就是一个公司它作为甲方委托了这个另一家公司作为乙方去进行这个挖矿，提供这个比特币的挖矿数据增值服务。就是双方签订了相关的协议，然后由甲方呢支付这个管理费，他大概支付了1000万人民币，然后乙方呢去购买这个矿机，然后并且委托比如第三方公司啊，进行这个挖矿的这么一个活动。 后来怎么就产生纠纷了呢？ 就是在这个合同履行期间呢，这个甲方说这个乙方呢只是向他支付了18点多个比特币作为数据的增值收益，此后就没有再支付任何的收益了。所以呢，他就在因为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乙方向他交付278个比特币。这个278个比特币呢，他甲方根据他起诉时比特币的这个市场交易价格认为应当折合为955万美元左右。 好，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今天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是开庭并且宣判了，那最后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 我大概说一下什么叫比特币挖矿啊。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计算机然后获取虚拟货币，它这个所谓的这个矿机就是指那个计算机的这个设备，然后它里面提到矿场呢，其实就是计算机存放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通过一些特殊的运算来破解一些加密的拼图获取这个比特币。法院呢就认为这种挖矿活动它是能源消耗和这个碳的排放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非常耗电这个活动。所以他们在这个矿主在寻求这个就是所谓矿场的地方也是会寻求这种能够提供廉价能源的地区去进行挖矿的，所以法院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而且不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这么一项活动。而且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了虚假资产风险、经营风险失败，以及投资炒作风险，这种多重风险是非常突出的，有损社会的公共利益。 然后这两家公司呢，作为甲方和乙方，在明知这种挖矿活动以及比特币的交易存在风险，而且相关部门是明确禁止比特币交易的情况下，仍然签订了代为挖矿的协议。 嗯， 这个协议应该是无效的。 哦， 所以这个相关的产生的这个财产的权益也不受到法律保护。 嗯， 然后上述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应该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因此，最终法院认定双方合同无效， 嗯， 判决驳回了这个甲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嗯，那么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呢，朝阳法院还发出了一份司法建议哈。这个司法建议是向谁发出的？大概的内容又是什么？ 嗯，朝阳法院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出的这个司法建议，也就是这个矿场所谓的这个虚拟矿场所在的地区。然后法院建议的呢，是排查本案所涉比特币挖矿的这个项目，禁止这个涉案的公司继续从事挖矿活动，同时应当排查涉案矿场以及当地其他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情况，进行一整治。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相关的情况以及呢法院的司法建议的相关的内容，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日报的社的记者张磊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张磊。 好，谢谢主持人。 嗯，好，张磊再会。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网购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一位呢是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曾志梅曾法官。哎，曾法官你好。 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怀文。哎，张怀文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怀文。 嗯，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购的话题哈。这双十二刚过，今天是12月15号，因为双十二的活动啊，优惠活动是连续3天，昨天刚刚呢刚好全部的结束。那很多朋友啊，在双十二期间所购买的商品呢，有的可能已经收到了哈，有的呢还在路上。谁都不希望自己所买的商品出现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一旦出现了肯定要和商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大家来介绍一起典型的这种涉及到商家这个拒绝发货啊，延迟发货之后然后拒绝发货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哈。那我们先跟大请到曾志梅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然后后来又拒绝发货这个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您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好的，听众朋友，是这样，2020年1月27日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杨先生在这个被告李先生经营的这个店铺里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联名球鞋。 嗯 啊，在下单之后呢，这个店铺显示是45天这个发货，但是在下单的这个当天，就是27号的这个白天，这个李先生就告知他说这个货。没有办法给他发，是因为2020年1月27日当天媒体报道出这个科比这个球星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坠机事件， 嗯， 导致了这个球鞋的价款暴涨，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他发货。 哎，那杨先生在买这双球鞋的时候，实际上科比坠机身亡这个事件还没有出现呢，是吗？ 对，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 哦， 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这个时候呢，应该媒体还没有报道出科比已经意外坠机这个身亡。 哦， 嗯。但是26号的时候应该是有报道关于这个科比的这个飞机失事。 哦， 但是他在凌晨下单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这个联名球鞋。 嗯嗯， 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这个被告这个商家就告知这个原告说这个科比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之后呢，球鞋这个价款暴涨，我没有办法给你发货。 他当时啊预定这个这款球鞋的时候是花了多少钱？ 1000多块钱，1346块钱吧。 那卖家当时的意思是说，你给我补点钱，我再给你发呢，还是说我就不能再给你发了？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卖家是坚持不给他发了。 哦，是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但这个买家这个杨先生呢是坚持要这个被告发货，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就这个订单他一直不取消啊，这个订单就按照咱们电子商合同法、这个规定，双方这个订单按照有这个要约有这个承诺，这个订单就成立，合同就成立了。那么这个原告呢，他就是一直就要求这个被告发货，但被告坚持说我没有货给你发， 就不给发货， 不给发货了 啊，双方就僵在这儿了， 就僵在这儿了。 大概僵持了多长时间？ 这个订单一直没有取消，到了一年就365天之后，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呢，就把这个订单关闭了，因为这个买家也没有取消订单，而卖家呢也没有发货，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就把这个订单关闭。订单关闭之后呢，这个钱就自然而然的就转回到了这个卖家的这个手中， 买家的手中， 对，转到了这个买家的这个手中。 等于说他们双方一直僵在那儿僵了一年。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卖家坚持不发货，然后订单也关闭之后呢，这个买家就到我们法院来起诉。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发货的这个合同的这个义务。 那看来买家非常喜欢科比， 对，非常坚持， 非常坚持，而且对这双鞋非常的喜爱， 对， 是吧？ 对的，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卖家他说了些什么呢？在法庭之上， 其实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当天这个科比这个球星，意外坠机身亡之后，他的这个鞋款的这个。有他联名的这个鞋子，这个鞋款价格是涨了很多，他没有办法按原来预定的这个价格，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价款应该再涨， 但他也没跟这个买家说你再加点钱我就给你发货了， 没有，这个沟通过程没有，他说我你原来价格我买不到，我买不到这双球鞋，那买家坚持说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款， 那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那不成的话，法庭主持一下调解，原告方你加点钱，我这些还能给你？ 当时没有，没有这么一个他的这个调解过程，他的意思是现在他也不同意给这个买家发货。但是我们经过庭审啊，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子商务很方便，我们法官现场也查了一下，这款球鞋在当时是还可以买到的，在我们开庭的时候依然可以买到这双球鞋，而且价款并不是像这个卖家所说的那样，奇高，或者是说高出很多，是这么个情况。 那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哪儿呢？ 就是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就是卖家和买家这个合同到底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因为订单已经被平台关闭了， 对， 这个货款也已经退回给了这个买家， 对， 这个合同是不是就像被告说的订单被关闭了，那么合同就解除了。 那按照被告所说的，这个订单关闭了，合同解除了，那我们双方就不存在这样的买卖合同关系了，那我干嘛还要向你交货？ 对，这就是被告所主张的啊，订单是平台自动关闭的，所以这个合同就失效了，我不需要给你这个支付这个不需要再给你发这个球鞋了。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就算是这个卖家延迟发货，也很少会出现说能够僵持一年， 对的， 一直僵到这个平台自动取消这样一个订单的一个程度，是吧？ 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都没有这么坚持。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我也是买鞋啊，我也很喜欢那双鞋，结果呢，这个平台啊，这个卖家呀，大概有2-3个月不给我发货。他当时承诺的是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要发货，我一直等到了双11之后，发现，哎，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发货呢？然后我就问这个卖家，我说你这鞋到底有没有了啊？你这鞋到底给不给我发呀？当时卖家说啊，我还在调货，说您看您这个还挺紧俏的，一直没有调来，说如果您实在等不及的话，您就取消吧。 那后来我就取消了， 对 对 啊，因为我觉得我等不起了，没有必要， 对对 啊、 嗯， 然后就取消了。 对，大多数消费者都这种心理， 对，都是这样心理哈、嗯。那你就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样一起很特殊的案件当中，后、到底我们法院最后对于这个合同哈、 嗯、 是如何来认定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啊是判定的，这是卖家要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 哦，还是要发球鞋、 对，然后这个判决也生效了。 哦、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哈、 嗯， 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这个球鞋的这个合同，这个订单，它应该是一直是处于这个有效的这个状态。 嗯， 原告不同意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合同的合意没有达成。 嗯， 没有合意解除这个合同。那么没有双方没有协议解除这个合同，那么就得看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解除的这个事由。 哦、 在这种情况下，卖家说了，说因为因为这个球星的去世导致这个鞋款鞋的这个价值上涨了，价格也上涨了，是不是就可以构成他的这个抗辩的事由，说我不能履行这个合同了啊、这个科比的去世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是一个不可抗力，那符合这个我这个要求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解除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下单的时候意外事件是没有发生，那么而且这个意外的事件也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这种不可抗力，还有就是平台的这种自动关闭这个订单，并不是这个买家自己本人的这个意愿啊。平台的这个规则是为了解决，因为现在这个电子商务都越来越发达，那么平台有平台自己的规则，为了这个出现这个平台会出现很多各种状况，就像这种情况哈、那么它平台也要有自己的运行的规则，但是不代表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是已经构成了合同法意这个民法典意义上的这个合同解除，所以我们最后判定就是说这个合同有效。那么在原告这个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买家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合同的义务，承担你的违约责任，其中有一条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是可以的。那么他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他这个诉讼请求的最后但是这个鞋款已经通过平台打回来给卖家， 对对， 这个也是这个案子存在的一个这个问题。 对、啊， 那最后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的公平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再加上法律的规定，那么既然你主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你还要把这个鞋款先打给卖家，然后再由卖家再把鞋给你履行这个发鞋的这个义务。 那么也就是说平台自动关闭订单不等于合同解除， 对，不等于双方就合意解除这个合同。 那什么样算是合同解除呢？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要求商家退款，我这双鞋我不要了，由买家来主动来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个就等于合同解除了。 对，你提出来了，你有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意愿，然后卖家也同意了，双方合意就达成了，这个是合意解除合同。如果双方如果没有这种合意，那就得看看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事由。 明白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如果这个鞋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鞋真的是比较紧俏啊，很难买到，或者说即便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款联名鞋还是价格非常高的话，那么作为卖家有没有理由要求买家你再多给点钱，我把这个鞋给你寄过去呢？ 这个可能就得看具体的这个案情之后的这个发展存不存在这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则在里面，违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违反合同法上意义的这个订立合同，因为我们合同要求这个维护合同的这个稳定性，双方交易的这个诚信的这个原则不能仅仅因为这个价款的这个暴涨导致我没有办法无利可图了，那我就不想履行这个合同了，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哦，嗯，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也真的会遇到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 对，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没货了啊，需要等一下。 嗯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买家不太清楚。那么您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商家拒不发货， 嗯， 或者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如果遇到这个商家拒不发货的这种情况，可以主动跟商家进行这个沟通，了解原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自己的经历一样，是吧？ 嗯， 可以主动跟他沟通，是原因是库存不足呢，还是说他本身就意图不想发货，就本身就想这个违约呢？ 对， 是吧？你可以自己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要求这个商家承担一些违约的这个责任，这都是你的这个权利。从那个商家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也是在进行这个商品的宣传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自己商品的这个质量性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库存哈，不得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本来就没有，或者本来价格挺高的，说的挺低的，是吧？ 嗯， 然后让消费者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也要遵守这个诚信的原则。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样的一起哈，这个买联名款这个科比的球鞋啊，结果呢遭到这种商家的拒绝发货的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曾志梅法官。好，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请到这个张怀文啊，跟大家来介绍另外的一起哈，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我来具体介绍一下红包拉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案子就是原告王先生参与被告某 APP 运营方推出的感恩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 哦，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这个王先生可以通过邀请没有注册过这个 APP 没有使用过这个 APP 的一些用户来注册使用这个 APP， 每拉到一个新人的这个用户，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最后这笔收益可以提现，然后王先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益。 那王先生真拉来新人了是吗？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拉来新人了，这也是王先生诉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通过他所谓的拉新人赚取了平台的600余元的红包，但是他在他提现的时候，平台却告知他不允许提现。 为什么？ 因为根据平台的规则，这一次活动也是有一个活动规则的，活动规则要求说是必须是新人用户，并且我们这个拉新人不能违反平台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这些平台规则来判定王先生是不符合这些规则的，并且这些新人用户其实存在着诸多的，例如没有在平台进行过任何操作，然后拨打了这些注册的实名的这些手机号发现是空号，然后短期间存在着风险账号以及异地移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平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定其实是不符合这个活动规则的，所以最后不允许王先生来提现。 于是王先生就把平台给告了。 对 啊，要求平台你要支付给我600块钱这样的红包， 是 吧？是 这样的 啊。那最后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 其实我们法院也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原告他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使用这个平台参与这个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其实他与平台之间成立的是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双方之间就要遵守这个活动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约定。那么活动规则里面有明确说到，就是新用户必须是用户使用设备首次下载安装 APP， 并且注册过账号的自然人。然后双方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APP 平台其实还可以对这些用户进行安全认证。如果认为他们存在违反诚实信用或者违法的行为，可以取消这个用户的参加这次活动的资格的。所以综合这个案情来判定这些用户确实存在着一些异常情况，所以没有允许王先生提现，其实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那么王先生的这个行为其实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最后法院综合来说判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允许原告进行这些红包的提现。 那也就是说，王先生拉来那些所谓的新用户的确是出现了平台所说的那些情况，是吗？ 对， 是这样的、 哦哦、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啊在这个使用 APP 的时候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 比如说你拉几个新人过来哈、 嗯、 或者你在哪儿推广，真的有人注册了我们用户，或者真的有人办了我们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你就可以有一些免费的一些优惠哈，这些我们大家遇到经常能够遇到。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啊、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些优惠红包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的问题呢？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用户和流量都是这些互联网平台竞相争夺的一个对象。 嗯， 那么这些平台在拉取一些新用户的时候，其实往往会采取本案中的这种红包的方式。 对， 然后这些平台它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也作为规则的这个制定者，他们其实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也存在着就有些平台它可能引诱这些用户来拉新，但实际上不允许他们提现、 嗯、 那这些行为其实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也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那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我们用户也要严格遵循这个规则，不能够采取本案中王先生这种利用这些其他技术手段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利，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这个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我们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行为是不值得被支持和鼓励的。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两起哈，我们在这个使用 APP 在网购的时候所遇到的纠纷，谢谢二位。嗯，好 好，谢谢主持人， 二位再会。 哎，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多档内容是同时开放，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话题和主持人来实时的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听听 FM 到最新的版本呢，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